心知科學。香港人最喜欢翻工，但是下属又不做嘢，上司又不读书。阿妈，我想搵食㗎咋。想知你个客、老细、同事、下属点样諗嘢，想改善工作关系，咁就要听下心知科學嘅老细搵食啫。用心理学拆解各种工作困难，帮你搵食搵得更轻松。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Cleo 伍伟乐、谢建章。 OK， 欢迎大家又嚟到星期六三点钟嘅时间，又到心知科学嘅时间啦。咁见到我啦，即系一个工商及组织心理学家嘅时间，又系老细揾食姐嘅时间啦。咁我今日咧就有两位，哇，好耐冇见嘅 partner。 今日是超特別的 組合，是啊，超特別，同埋一位由幕後去到幕前的一位朋友喎。 呢、這個 Hello， 大家 參加我哋呢個節目喎， 冇咁講，冇咁講。 咁我哋不如都簡單介紹下自己先啦。咁我係唔係落 Ryan 啦？ 我係 Cleo 啦，一都係IELTS psychologist 啦。咁好耐冇見啦，大家，因 為去咗，冇 錯，去咗德國爽啊！ 你又爽啦，唉！ 但我一隔離完即刻過嚟呢度啦，香蕉 幾俾面啊， 好俾面，好。 好，仲有一位。 好，大家好，我係 Edward 啦，咁我都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好，咁就我哋今日呢個嶄新嘅組合咧，都帶住一個嶄新嘅題目同大家講下喎。之前我都講過好多，哇，又俾人 lay off 啊，又要轉工啊，都好 sad 啊！啊，年近歲晚，我哋啊，頭先唔記得講新年快樂添，係啦， 係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先啊！咁跟住咧，我哋今次都想講翻啲正面啲啊，俾多啲即打正能量嘅嘢。今日我哋講乜啊？ 我哋講。 啊 ，Eric 期待好耐嘅，偷下你今日老細唔喺度，啊平時個老細喺度，偷下你今日老細唔喺度。 唔好講我老細邊個，啊係姓王嘅，係啊， 揾食啫。我哋今日講咩？ 趁住呢個時機。我要加人工啊！ 我要加人工啊！大家係啦，大家都經歷咗一段時間，即係疫情之下，都會可能今年上面嗰個人工嘅升幅上面都冇咁可能理想啦。咁但係我哋都會話啊，都想同大家傾下，究竟點樣可以好好準備？喂，加人工喎，我都想㗎，係咪先？ 嗯，喂，加人工絕對唔係一件。隨意攤出嚟講嘅事，其實係需要籌備嘅，所以我哋諗下，雖然今年加人工有啲難度，但係可能 plan 住下年 就差唔多啦。 或者唔係嘅，有啲冇咁受影響嘅行業都可以試下嘅。 或者年中都可能會加嘅， 咁 所以大家希望今日都俾啲工啦，大家。 冇錯。 喂，講之前都分享一下啦，即係大家總會試過加人工。即係有經歷啦，或者可能 拗加人工， 拗加人工啦，或者你可能你身邊有啲朋友又有啲經歷啦。喂，講啲嚟聽下先啦。喂 ，Eric， 你好似有啲嘢想講。 O、okay, K， 好，咁就要講啦呢個。 你要拗加人工啊？ 係啊，咁直接就講我自己啦，不如。 喂，好， 我 趁佢唔喺度， 你又講佢有人要破解一下我噶嘛？ 係啊，佢特登今日唔嚟咧，就費事講咗啲嘢我破解到，然之後破解翻我咁樣。 咁我哋聽下先。 咁我其實咧就係、是、我之前即係、就是、一開始做嘢嘅時候啦，我好直接嘅，即、就、係、是、我嗰只咧就係、是、有一日做錯下嘢咧，即係屋企覺得哇，即、就、係、是、人工應該高啲喎，覺得啲咪越嚟越忙咁嗰只啦，咁跟住我就覺得人工高啲，不如約老細出嚟，不如加人工啊？ 點約啊？ 點約啊？係啦。 哦，約佢出嚟食飯咁樣嗰陣， 我哋約佢出嚟食飯添啊， 咁係啊， 跟住我就直接劈頭第一句就同佢講話加人工咁樣， 咁冇技巧嘅， 係完全冇技巧嘅。 我諗到你應該都係啊，打橫出翻嚟。 嗰餐冇事到嘅，佢話佢俾咁樣咧， 當冇事發生過。 佢係啊，但係咁樣嘅，即係。我當時就即係咁樣講啦，跟住佢就話，即係我老細話，咁你想加幾多啊？咁樣，我講個數字啊咁。跟住佢話做唔到喎，咁佢真係劈頭咁樣咧，就同我講做唔到。跟住我話點解啊？咁佢都會解釋，即係啊點解啊咁各樣啦，咁樣咯。咁冇即刻加到嘅，係啊。咁係去到後尾嘅時候，咁就加，即係到 review 嘅時候。 我想問翻轉頭啦，咁你聽完佢話喂加唔到呢個數字，你嗰下心情係點啊？ 我嗰下呆咗，即係估唔到，估唔到 你太年輕 咧咁。雖然我自問嗰下， 你都咁直接問佢揾唔揾工啊？你嗰時 friend 唔 friend 啊？ 陣時好 friend 嘅， 都好 friend， 係啊，都係 friend 嘅，即係而家可能仲熟啲，即係嗰陣時係咁誒，我老細都 friendly 嘅，即係同我哋同事咁樣嗰只，咁因為我哋嗰陣時 start up， 即係好 start 嗰只 start up 咧，咁所以就佢都會解釋，其實我而家諗翻係好合理嘅，即係因為嗰陣時仲攞緊 funding 啊，仲剩啊咁。咁啊，即係我哋又有啲 tech 嘢啦，公司，咁所以係去唔到個數，而家諗翻，即係都 make sense 嘅， 都 make sense 嘅。 你知唔知公司盤數應該知會 startup？ 嗰陣時唔知， 嗰陣時唔知，而家知啦。 佢應該知㗎啦。 我入職嗰下知，因為我入職嗰下間 startup 係零，即係。系，即系我知道系零咯，即系我应该第一笔支出系俾我份量咁 样。哦，哇！ 不过讲开又讲啦，头先都讲到话可能加到某一个 percentage 啦。喂，大家心目中觉得其实即系理想主义咁谂啦，觉得加几多先啱？ 我每次都 out 10-30%。 10-30%。 哇，咁犀利！個 situation， 哇，好勁喎你！ 拗啫，我唔係話一定拗到。 哦 ，OK，OK，OK， 唔係都 OK 成功嘅，但係 OK 成功啊，反正都冇有米喎，應該。 咁個底好低嘅喎，其實幾多 percent 都好低。 啱啲喎 ，OK，OK，OK， 因為 咧， 我如果睇緊嘅話，70-90%，即係唔使太多，80%左右就 OK 啦。 80% 都OK，如果聽到佢話， 呢樣個比較極端， 講笑，係啊，我其實就冇特別諗過個 percentage， 因為其實係啊，即係我哋又睇下唔同嘅，即係我覺得最通常我最睇係自己當時係點樣咯。 OK， 係啊， 咁呢個當然啦，即係我諗有啲數據都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嘅，即係我有某啲行業啦，即係譬如你做顧問行業嘅，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咧，我知道 Big Four 啦，即係無論邊種嘅顧問都好啦，都去到20%嘅。20% 嘅加到喎，唔係同你講你拗喎。咁當然今年就唔知啦，今年個環境唔知啦。但係一般可能星斗市民打工仔，可能你做某一啲職業，相對嚟講冇咁話係 rely on 你個頭腦，或者可能勞力會多少少嗰啲，可能幾個 percent 都已經好多噶啦。咁係咯，即係有冇其他 case 啊？又講下 Kiro， 你應該都有啊。 我有個 friend 好癲嘅，佢做 marketing 嘅。digital marketing 嘅， 香 嘅，但佢就唔喺香港啊。不過佢喺德國。 德國。 咁 case 都好嘅。係。佢好啲，佢係中國人嚟。 哦，人性化啲 嘅。但係佢就去咗德國啦。咁佢就好進取下嘅。 點進取啊？ 每半年會問老細加成功。 哇！ 咁佢每次都 成功， 都成功嘅。 哇！咁犀利㗎。 係啦，咁佢。咁當然啦，佢都話我咁我梗係 deliver 到啦，因為講真，其實你 deliver 到你都唔會咁夠膽半年去問加人工啦。咁但係佢話佢見到有同佢差唔多 performance 嘅人，人工係一路即係仲係停留喺嗰度嘅，因為佢冇嗌咯，即係佢覺得其實嗌係緊要嘅咯，要為自己爭取。咁但係當然你有。我覺得係有少少 cultural difference 嘅，即係你喺中國人嘅社會，我諗你半年嗌交成功有啲過分嘅，就算你幾 high performer 都好啦。 幾有技巧去講。 係啦係啦，咁但係喺我諗喺德國即係歐洲嗰啲市場，會係覺得你為自己爭取係 OK 嘅，咁樣又唔會太 take it personal 咯。 OK， 咁但係聽落去都似乎真係可能需要主動啲先喎，你唔主動啲其實你真係唔使諗咯。 啲 research 都有講過下，即係話有 70% 咧，就係你 out 嘅話，基本上就即係你 out 嘅有 成咗一半先， 係就係70%機會你係會加到，所以要夠膽 out。因為我自己身邊都多朋友咧，就係即係我啱啱出嚟嗰啲咧，就會成日好擔心，覺得咧即係哎呀 out 唔 out 好咧，即係 out 咗又好似係好驚咁樣， 好 guilty 咁樣，係 啊，又想加人工啊嘛。 我覺得呢個係超狼性嘅，其實即係你係你做嘢，你想為自己爭取人工，其實你明知你份人工係低咗㗎啦，即係當喺香港打工一定嚟㗎啦。但係你仲要驚擔心，又好似嗌加人工，好似好市侩啊，又唔知老細點睇我嗰啲，即係我覺得係好狼性嘅一個特徵嚟㗎。 香港工時長啊嘛，咁所以你咪覺得我點都好似有啲人你會心底裡面點都要話為自己爭取翻啲嘢嘅， 我都一定要嘅。 係咯，咁我咧其實有啲 case 可以同大家傾下嘅，即係有啲好得意嘅，即係我有個朋友，即係初初入職嗰陣時候，當然俾人壓到低啦，即係佢做係做工程，咁工程嚟講其實都算嚟講唔算太差啦， 應該幾高 ？OK 嘅入職都即係唔話太差，即係唔係話萬零蚊嗰啲咁啦，即係慘到。 咁但係佢哋即係始終工程界可能大家都會知道有陣時都好睇其實你同嗰啲其他嗰啲 contractor 即係嗰啲嘅關係係點樣嘅，即係你同嗰啲地盤佬其實嗰啲情況係點，你點樣 manage 佢哋啊成啊，咁你喂可唔可以幫手拗到生意啊等等嘅嘢，咁佢哋好睇呢啲嘢。咁結果跟住佢講加人工啦，咁佢老闆一大一句劈落去就係話：喂，你條友，你又唔可以同啲即係工人去打好啲關係，我點樣加你人工啊？咁我個朋友就會同佢講話：哇，我份 contract 冇寫呢啲嘢嘅喎。跟住佢老闆就會大佢啦：喂，你呢啲潛規則嚟㗎啦，你第一做呢行，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啦。即係大家都可能每一個行業都有啲潛規則，可能大家要去睇嘅。啊，咁當 你但係你話佢初入行㗎嘛，係嘛？ 初出入行嗰陣時，咁佢後屘再加人工，即係再去傾個加人工嘅事啦。咁我哋陣間可以再講多啲啦。其實即係究竟點樣去睇嚇？究竟令到自己會多啲能力或者多啲機會會拗到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是、一個 case 嘅都幾得意嘅，又係即係呢個就會計嘅嚇，會計係仲慘嚇，仲死。即係其實你做到做生做死咁樣，可能你做。成日都講咩啦，朝七晚三啊嘛，佢哋。咁但係其實佢哋一路一路捱，你都未必去捱到一個加人工嘅時間。是你可能做一啲好大規模嗰啲 audit firm 咧，大家都可能知噶啦。即係加人工未必，你未捱到個牌翻嚟，你根本上唔使同佢講你加得幾多人工。總之你就做 Angel 先啦。 但係佢個 job 應該大。 大家佢哋考牌咪大咯，或者你升到上去某一個 grade 咪大咯。 但 係 入行我就真 係 好鬼細，好過低人工。 低人工㗎，即係嗰啲叫做可以話叫做廉價勞工㗎，即係你上 面 啲大佬叫你做乜咪做乜咯，係咪先？係啊，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個人經歷過嘅，即係我嗰陣時喺外國打下工嘅，即係我喺英國打下工嘅。咁啊，都係有啲好得意嘅事情嘅，就係即係同你頭先講嗰個德國嘅朋友都有啲相類似嘅，就係你真係同佢講咧，我真係唔知係咪啲鬼佬嘅問題咧，即係會容易啲傾嘅喎。係 啊， 真係喎，即係我嗰陣時又係我嗰時最初第一份工都唔係做呢行嘅，即係做啲即係 compliance 合規嗰啲嘢咧。嗰陣時又係睇嗰啲 document 睇到傻曬，睇到自己都呆呆地，跟住同佢講喂唔得啊，我真係覺得。我唔止值呢個價，你 喎， 係 justify 到啊！我大佬，你飲杯酒都唔止呢個價啦，除咗 PR。咁啊，跟住就同佢講，佢會覺得你都講得有道理，咁我就加你啦。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嘅，但好似喺香港，我哋真係好似見唔到。 香港係少啲，即係我啲朋友其實都係類似嘅情況，即係平時老細咧係讚你好多咁樣嗰陣咧，即係做咩？我有啲朋友即係做 design 咁嗰只啦，跟住平時老細又讚啦，呢個 design 得靚啊咩啊咁，咁跟住越嚟越俾得多嘢做啦，跟住咁長下做好多喎，不如又拗下人工啦咁。一拗嗰陣咧就係剛才嗰啲情況就話，啊你又冇湊客啦，你又冇唔知跟啲咩啦，咁你 design 咧即係你淨係畫多咁多，你都未砌到啲咩出嚟啦咁，你廿幾樣嘢咁樣。咁係平時係唔會同你講，即係當你一問佢加人工咧，就會係咁話俾你聽，你仲有啲咩唔夠啊，咩唔夠啊咁樣。呢一隻咯，即係會有呢一個情況。 首先我哋要分翻開，就算幾有技巧都好啦，如果個老細本身係唔 make sense 嘅話咧，係冇乜用嘅。其實，即係所以我覺得，如果一個唔好嘅老細咧，你都係走吧。 都有太多，少都係。我又覺得都聽到一啲嘢嘅，就係話，咦？咁其實我哋當中裡面，如果真係你要。去計劃啦，你去拗加人工嘅時間，好似開始我哋都講到有啲準備性嘅東西你要做喎，即係可能將約請你翻嚟嗰陣時候、明明即係都冇要求你做嗰啲嘢，但係可能後屘個老細同你講，喂，我係睇住呢幾樣嘢決定加唔加俾你嘅喎，你又湊客湊唔到，可能你要同呢個同事又鬧交，同嗰個姐又不和，跟住我所以唔加俾你。喂，咁點搞啊？即係我哋如果真係要生存，開始要諗嘅時候，有啲攻略可以。可以想想其實真的可以幫到大家手呢 首先你兩個 case 都是一樣嘢，就是 misalignment 或者個 expectation 是不 match 的、就是個 employee 覺得、我跟我副 contract 做嘢就是這樣，我入職這些事要求就是做這些事我做到喎，那我是不是有加人工呢？我又不可以說他對了，也不可以說個老闆對了，因為 喺我個立喺個老細立場就我請你翻嚟，你做呢份工，咁我咪俾呢份工你咯。你而家想要嗌加人工，咁係唔係要做多少少嘢咧？即係可能係有咁樣嘅 expectation 出嚟，但呢個係要大家去 align 咯。其實我通常入職嘅時候咧，你嗌人工咧，佢未必俾到咁多你噶嘛。通常佢都壓低你先啦。嗰時我已經會問定，咁我要做乜嘢先至 meet 到我個 expect 嗰人？其實我會一開始入職嘅時候已經係俾個老細有一個認知，就係我係要知道我係 諗住去嗰度㗎啦，我係要嗰度啦。係 啦，我要點樣去到咯？咁其實對個老細嚟講都係好嘅，因為佢都知道我原來呢個同事係會跟住一啲 expectation 做嘢咯，即係我話俾佢聽，我想佢達到啲乜嘢，咁佢就會跟住呢個方向做咯。我覺得佢係 win-win 嘅呢樣嘢。 即係係即係都講緊溝通上面啦，即係大家可能之間當中，我哋有一個即係心理學上面都有一個字眼啦，叫做即係 psychological contract， 即係心理上面嘅合約啦。即係唔單止係可能你自己簽一份合同啊，即係特指刻字講明你啲 job duties 係點啊，你翻幾多個鐘工啊，你啲 benefit 係點啊。其實心底裏面大家都會有可能有一啲期望上面啊，我希望短期內我幾耐可以揾到呢、這個。人工或者在老闆的層面又覺得，喂，我出得起這個人工，我要求是你三倍的回報的嘛，即是我給譬如給兩萬元你，我希望你是可以貢獻到六萬元的一個productivity 的嘛，那就有這個這樣的情況發生了，是不 是？是啊，主要還有就是，其實這裡都緊要看回呢，就是，即有時即不知道是不是中華人社會未必很問到呢，即其實我譬如我直接問是夠薑，即係另一個方式就係 夠薑， 係啊，即係直接問咩 expectation？ 我唔夠薑，我覺得咧呢啲時可問咧，佢話喂，即係想加人工啊，俾多廿幾樣嘢你啊，即係尤其是入職嗰陣 咧，你咩新鮮蘿蔔皮啊？係啊，加人工啊，你真係 好啊！嗱，你睇下做 呢啲嘢先，你做曬呢啲嘢先好同佢講。 係啊係啊，跟住所以另一個方式即係我呢啲咁樣就係、是、即係睇下老細係中意，即係佢其實重視啲咩？即係有啲老細係。你見佢其實好重視公司入面，即係其他 senior 點樣睇你啊，或者咩啊咁。咁啊，所以咧，如果有機會咧，就係佢哋即係私下幫咗佢哋做嘢，咁佢私下賺咗你，咁你自己老細唔知噶嘛。咁你閒聊嗰啲位咧，你就滲翻呢單嘢出嚟， 話俾人聽。嗱，我有做過呢啲㗎，老闆。嗱，你識做 啦。係啦，係啦，係啦。或者那些位置就是啲 WhatsApp group 啊嗰啲咧，即係喺 WhatsApp group 度回應，咁嗰個其他人又會焗住 WhatsApp group 度有 fans 翻嚟啊，成跟住個老細就會睇到，咦又 OK 喎咁。 OK， 咁 即 係 要 remind 個老細你做得幾好。係 啦係啦， 唔止你一個覺得我做得好，係其他人都覺得我做得好，仲要係一啲好緊要嘅 stakeholder 嗰啲， 係 好有影響力嘅大老細。 咁即係呢個時間，大家要做嗰樣嘢啦，識做功課啦，識得 mark 低一啲乜嘢咧，你係真係嚇，即係幫到你手，可以即係有啲證據啦，係即係 prove 到你真係掂嘅叻仔嘅，可以即係博到加人工先啦，係咪先？如果唔係，你真係唔使玩嘅喎。 喂，但係我喺我哋講開呢 tips 之前咧，你之前講過係有啲。即係公司其實佢哋有一啲規章係嘛，有啲可能係有啲 scheme 啊，佢係乜嘢情況之下會加人工啊？點你加個加幅係點啊？你係有做過呢啲 survey 㗎嘛？ 我其實當中裡面都有牽涉到可能係點樣設計啦，即係我諗有啲公司其實佢哋會睇。很多個層面的，當然會看大環境啦。他們本身他們去 project 那個未來他們那個的人即個 talent 上面他們的流動性啊，他們想 attract 到和 retain 到什麼人啊，他們會去定立一個的percentage， 去加怎樣加人。當然背後裡面有些數字他們會去計啦，統計學上面的東西會去做啦，去參考可能。即係其他同行業的一些公司，他哋是怎樣做的，咁就揾一些即係顧問去做呢啲事啦。咁亦都當然牽涉很多人為因素啦。即係講真，你話就話很多白字黑字寫到明嘅嘢，但其實裡面當中有很多東西都是講緊你老細強唔強你嘅啫，或者佢老細睇唔睇好你嘅啫。其實如果佢覺得你是可造之材，首先好似 Eric 咁講話，你間唔時滲一滲俾佢聽。他對你有好感，即係你建立到好過一個好嘅即係人際網絡啦。咁相對嚟講，你都容易啲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話要去拗嘅話，始終好多嘢都係即係 規矩是死的，即人是生的，很多時間都是、 我呢，因為我自己做開小公司、但即我知道有，我想不同公司都有不同 practice 的，除了大小之外、即有些不同 culture 啦，我做過一些公司就是很不，即我的下有些下就很不透明的，大家是有、就算背後他有一個、那些叫做 band 呢， salary band， salary band， 但他們都不公開的，但是這些就全公開了的，即講到明白你入職多少年，你加 到去哪一個 grade、就是這一呢啲卡人工啦，咁樣你 performance 好啲又高啲啦，咁樣咁有其實係咪有冇話有冇啲咩 pattern 係乜嘢類型嘅公司會係咁透明啊，或者有呢啲 scale 啊咁樣？ 咁相對嚟講，一定大公司會多啲嘅，因為呢個我諗牽涉到成間公司佢嗰個嘅即係啲同事，譬如去到升職啦，講緊即係你加人工同升職一定係環環相扣噶啦。咁就係令到啲同事會知道啊，你幾時有得升啊？咁你睇到你個 trend 就係、是、哦，原來去到呢個位置，可能我哋去到呢、這個、我哋叫 job grade 啦。咁你就可以有機會會去升職啦。咁你睇到，但通常呢個 job grade job grade 之間係 overlap 嘅。所以有陣時可能你同一個 grade 嘅人工可能爭好遠，亦都可能係你搭咗個 grade， 可能人工一模一樣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好 depends on 其他嘅因素啦。頭先就講啦，即係你本身嗰個嘅工作能力係點啊？人為因素啦，即係你對方的老闆中唔中意你啦，咁等等咁嘅嘢咯。咁有啲係公開啲嘅，有啲係可能去到嗰間公司，佢會話到明俾你聽，即係政府咪係咁咯，你跳 point， 公營機構跳 point， 咁大家呢啲睇得好清楚嘅。咁私營機構嚟講，相對嚟講，視乎嗰間公司文化係點樣啦，有啲會公開，有啲唔公開嘅，係啦，即係好 depends on 嗰間公司邊度嚟嘅？歐洲嚟可能會好啲嘅。你話本身即係我知道有啲即係如果大家有聽眾係做緊國內嘅公司，即係國企咧，咁就即係難搞啲啦。佢哋比較混亂嘅呢啲嘢，我知道就。 但係冇話個 trend 係香港個 trend 係咪越嚟越透明啊？定係都係差唔多？ 都差唔多嘅啫，其實即係呢個好睇本身間公司佢我諗上市公司會好啲嘅，因為始終你都係要去。去跟翻你啲股東交代啦，我出咗幾多錢，真係去薪酬上面，咁大家都要知嘅，係啦，咁相對嚟講呢啲會多少少咯，係啊， 透明同透明個玩法咧，即係對於打工仔嚟講，有冇啲咩分別？ 哇， 好大分別啊，好大分別， 你覺得咩分別 ？Kyo， 即係嗱，如果理論上嚟講啦，我哋 IO 有講過一啲叫做distribution 的 fairness 啦，或者定係一個 procedural fairness 啦。咁通常我哋會睇 distribution 先。distribution 咩咧？其實即係 outcome，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有冇被加人工啦。咁當你個outcome 係正面嘅時候咧，即係你被加人工嘅時候咧，你唔使知點解嘅，冇乜所謂嘅，係公平唔緊要。 加就得啦， 係冇問咁多添啊！點解計錯咗你？但係如果係負面嘅一個 outcome 咧，咁通常我哋一定會想知點解嘅。咁我哋嗰陣時就會睇一個叫做 procedural fairness 啦，就係話究竟個過程佢個決定係唔係 fair 咧？對我嚟講，咁如果佢係佢公開透明嘅，咁我咪會覺得係 fair 好多。O K， 唔係淨得我一個冇加人工嘅，即係啊隔離嗰個同我差唔多 performance 都冇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呢啲環境，個 outcome 已經係唔好噶啦，又冇一個我哋所謂叫做 procedural fairness， 即係佢一個 structure 嘅，佢個 procedure 係定咗嘅，唔係求其有個人走出嚟話你加得你唔加得咁樣。咁另外有一個就係interaction 嘅 fairness 啦，就係佢有冇同你交代咧 ，communicate 呢樣嘢。咁呢兩個 fairness 都係緊要嘅，如果個 outcome 係 negative 嘅話， 咁呢個都係我諗喺香港生態環境，大家即係收到加人工都係一件好。private 嘅事啦，你唔會無啦攞住封信啊，你唔會同人講，喂，我加12% 啊，即係你會喂睇完之後，即係可能你睇完之後，哇，呢個數 OK 喎，跟住自己笑啦， 嚇，唔係啊，個心入邊笑， 個心入邊笑， 個面上面係扮冇事發生，仲有可能係，唉，有咩事隔離嗰個妒忌啊嘛。 真係會發生，但係都有啲人會八卦噶嘛，走過嚟睇加幾多人工噶嘛，即係知道明明加人工啊，大哥，喂，你加幾多啊？你加幾多啊？ 所以有啲就係約出去食飯點咧，即係老細特登即係加人工嗰轉咧，就唔係叫入房，因為如果唔係，好明顯咧呢啲 office 啊， 係啊 office 嗰啲，即係你入咗去，跟住笑住口出嚟咁樣咧咁。 都係嘅，所以就要 maintain 翻一個 fairness 喺裏面啦，即係大家有喺度講話，你呢個比較上係 interaction 嗰方面嘅 fairness 啦，聽落去就似 咁但係哇，即係如果咁樣講嚟講，其實哇，即係裡面當中裡面要去拗我哋去加人工，或者真係諗住去升職，其實裡面當中裡面我哋都好多嘢要 兼顧，太多啦， 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咁多唔同嘅嘢喎。咁即係如果咁樣講，不如我哋可能留翻 下一節繼續再同大家傾一傾啦。 下一節我哋雞精。 雞精大家坐定定聽啦。 好， 我哋陣間再講。 一分鐘 IO 心理學， 關於人工在職場上面有一個千古的謎團，在十個人一邊有九個都覺得自己是 underpay 的，即是自己的人工太低，剩下那一個他就是你老闆，他當然不會覺得你是 underpay 啦。那為什麼我們作為打工仔經常都會覺得自己是 underpay 的呢？工業組織心理學，亦即係 IO 曬，就解答到大家呢個千古嘅謎團啦。根據亞當斯 Adams 喺1963年嘅公平理論，亦即係 Equity Theory， 研究發現，我哋去判斷人工高低嘅時候，係好鍾意做比較嘅。第一種比較，我哋會稱一稱付出同人工係咪成正比，自己付出同你得到嘅人工係咪相符呢？而第二種嘅比較係同其他人比較。我们会同身边的朋友、同事，甚至乎一些市场的数据、报告去做比较。所以你有没有发觉猎头公司很喜欢发布各种各样薪酬的统计？你在比较之下，转工意欲未增加，那他们又多了生意了。重点来了，心理学家发现所有的比较都存在极强的主观偏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永远都觉得自己付出是多过人家的，所以回报永远都不够，人工永远都是觉得自己是比较低。俗语有话，人比人比死人，知足常乐啊。咁多位好像陀飞轮首歌咁讲， 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 工作上的满足感呢，往往其实不是源自于金钱和物质的，你说是不是？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工作满足感呢个主题啦，拜拜。 好，又翻到嚟我哋心知科老细揾食姐嘅时间啦。喂，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即系拗人工上面嘅一啲可能 case 啊，可能我哋开始都探讨紧，喂，点样可以真系做得到呢件事？喂，不如我哋今呢一节再讲深入啲啊。 嗯， 即系真系有啲咩喺心理学上面嘅角度上面。喂，我哋可以做少少嘢，令到自己喺即係去拗人工上面啊！我要加人工啊，真係我要升職啊，點樣容易啲做得到咧？喂，唯有啲咩？ 我先講過，即係呢個就好顯淺嘅，不過大家可能會未必記得，就係、是、即係心理學上面呢、這個就唔係 IO 曬嘅，呢、這個認知心理學， 嗯、 就係人嘅嘢咧，基本上咧就兩個 effect， 一個叫 primacy，、嗯、即係記頭，一個啊記 reasons，、嗯、一個記尾，即係大家諗翻第一印象點解咁緊要啊？咁、嗯、所以個 tips 就係、是。基本上是临近这个 review 的时候呢、 嗯、 尽量那阵拆多啲。 嗯。 即是那阵拆多啲。 有咁令得唔令。 你諗返你自己对啲同事嗰个睇法呢，你都好难记得，即係年终佢做咗啲咩，你记得佢上个月有冇夹亲你呀、嗯、上个 project 有冇做错啲咩，或者上个 project 特别好你又会记得。咁所以就係、是、即係临尾，即係如果要将个精力放喺几时蛇王，就唔好放呢个时间。 我覺得時間性是一個很重要的要點來的、嗯、很多時候很多人忽略了的其實、除了講就是 recency effect 啦，剛才講過就是你通常記得人臨近的東西啦、 嗯、 這個這一樣東西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你關注這個 recency effect 這一點，除了就是臨近、performance review、盡量爭取表現啦，第二呢其實都是可以、營造一些類似的效果，就是譬如我、做了一個好的 project 啦，我 deliver 了一個 project 啦，老闆讚你啦，那一刻受去吃飯的嘛，即是你做完一個好的 project 啦、嗯、會慶功啊之類的嘛，那時候我就通常會滲一些說、做了那麼好的人工啦，這樣的事情 做 reminder 啦，做 reminder 每次說一些在他開心的時候說，那他就 associate 是好一點的、嗯、associate 的感覺好一點的、嗯、但是很 work 的，我覺得這件事 即潛移默化這樣， 潛移默化是啦是啦， 使你 是啦， 我做得很好的，你加人工，你加人工，加人工， 沒錯，在他開心的時候說，還有、我自己喜歡在 informal 的時候說的、嗯、即是去喝酒吃飯、啊、即是因為其實呢 formal 嘅 performance review 咧，係人都估到會係講人工噶啦。 係。 通常你會發現咧，老細嗰陣時係on guard啲嘅。 嗯， 你睇得出佢樣子其實係好按格嘅，即係估到你會講啦咧。所以你informal 嘅時候，尤其是喺開心嘅時候，咁佢又覺得你做到嘢嗰陣時啦。 嗯， 咁啊出其不意咁啊，慎啲慎啲，咁啊係啦，即係你想講潛移默化。 呢、這個真㗎，呢、這個，因為我都有做過，我都係一個 people manager， 我都有做，即係要去 review 翻我啲、即係下面啲同事嘅 performance 啦。即一講到加人工，即你喺坐喺張台上面咧，對面嗰個當然陣戰戰兢兢啦，我估得加啊大佬。但係你作為真係可能要去批你個 assess 嗰樣咧，你都好驚嘅。係 啊。 即陣間你加得少，你又會唔會俾佢喺背後又話你兩句？喂，搞錯啊大佬，大佬打山打死你加我丁水咁多。咁但係你又要同好多人交代㗎嘛，大佬你又要可能同嚇、批錢嗰班。finance 大佬交代，可能你老闆又會話：喂，佢做咩批咁多俾佢？ 冇錯， 即係呢啲真係如坐針尖。但係去到，但係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講嗰個你同呢個人之間嗰個 intimacy 一定會有影響嘅。 嗯， 即係你同佢覺得、喂，係啊，會唔會幫到手？你自然你寫落去個 justification 都會大啲嚇。咁、但係又會啊，頭先我哋講除咗老細之外啦，而家都可能其實都有其他渠道去評估一個人值唔值得加人工嘅，譬如可能即係。大家同輩之間啦，咁呢方面大家又點睇咧？即係話同輩你點樣去令到可以佢對方令到你印象都好啲，令到你不至於會俾佢無啦啦插你一刀，搞到你冇加人工。 我基本上我其實覺得唔好話就加人工咯，即係你喺 office 即係喺工作環境，其實同每個人關係都應該有翻咁上下嘅，即係喺呢情況咧，尤其是我哋知道心理學。會講 decision making， 其實很多時候是 rational 的人的 decision，是極多情況，即是我們做了一些 emotional decision， 是之後調翻轉做一些 rational 的 justification， 去 justify 翻你點解有一個 emotional decision 做出嚟。咁、所以其實很多時講緊加唔加人工啊，你對呢個人嘅評價係點，好大部分的人是 bias 嘅，係 bias on 你對呢個人有幾 liking 咯，其實就係、是。 呢、這個好真係嘅，即係基本上係，其實即係成日話三六零咁樣啊 ，pay 數咧，即係基本上咁，但係實際上大家未必真係咁做，但老細都中意係聽其他人咧， 一定會啦。 啊點睇啊咁嗰只咁啊， 一係就 confirm 佢嘅睇法，一係就佢嘅舉棋不定，佢睇下其他人點做，咁佢先去做呢個決定。咁所以個秘訣就係、咧，其中一個秘訣我哋啱啱講完啦，就係、嗱你就千祈唔好得罪人。 係，尤其是有影響力嘅人。 係啦，即係喺職場上面打滾，我諗呢、這個即係無論講邊一集都好啦，你真係要識得去。 好似好廢咁，但係 係真係呢個真金石良言嚟嘅呢個，你諗住為自己嘅利益着想啦，始終都要你始終打工。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你三分一嘅人生，你其實係對住你班同事，對住你工作嘅環境。如果你自己可能本身都。在這個群體上面你都做得不開心或者已經得罪了所有人其實你都很難生存下去很難撈下去是不是 還有我覺得剛才你說的一個 point 我覺得挺有趣的就是你說做老闆其實都很害 怕 被叫加人工所以我覺得為什麼、就是說如果你不叫呢就一定沒有機會、因為老闆都很害怕你最好不要說你不說我就不用加 了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叫但是第二件事帶出就是呢我經常都覺得、我自己是咁睇嘅，我一定會做好心理準備先入去講加人工嘅時候，就是我唔好將自己擺喺一個好低嘅 position。其實係我覺得negotiation 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最好你可以 upper hand 就最好啦，你一個 upper hand position， 但唔可以嘅話，你都起碼係視大家為同輩咯，因為當然你不要 performance 好差啦，你 performance 好差就冇得嗌交， 唔 好講啦。 係 啦，如果唔係嘅話，其實講真的、大家都有驚有 loss 嘅、因為就是我即係好多人唔敢嗌人工啦、因為覺得老細有失殺權噶嘛，係咪先？咁你最多咪冇一份工，但其實你有好多個公司等緊你。咁但如果你是一個好嘅員工，其實公司冇咗你，佢損失一樣好大嘅。咁所以大家其實都係有一個 bargaining power 嘅，唔好睇到就係我係一個哇好一個 desperate 嘅 position 咯、其實尤其是喺一個 negotiation 嘅場合， 你係好易 sense 到，如果你個人係 desperate 嘅話，如果你係一個覺得自己係唔 confident 嘅話，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幾好嘅一個 information， 就係原來你老細都會驚嘅，所以你可以諗下就係點樣去營造一個 win-win 咯，而唔係要營造一個大家係對立嘅關係。 我諗呢樣嘢都同我哋即係之前都講過一個 concept 啦，頭先都講過咧，心理上面嘅一個合約嘅 concept 啦，即係其實當你哋去傾呢件事嘅時間，你重新確立過呢一個心理上面嘅合約嘅，即係雙方面都係啊，我哋工作咗咁耐啦，喂，我哋攤出嚟講啦，即係究竟我值唔值得加人工？你又睇唔睇到我嘅表現係點？其實呢一個係作為老闆，你就係其實係去加即係加獎緊你嘅同事。 家長 嘅係啦，家長即 係 家長啦 ，recognize，recognize，係 Karen 咁樣嘛？ 誒，中文唔好講， 唔係扮中文，我係即刻阿蘇姐都 平。唔係你可能叫係家長，唔係嗰個家長，誒，真係即係你去 recognize 一個同事。咁我哋成日講 recognition 有兩種啊嘛，一個就係即係同利益上面有關啦，另外一種就係一啲無形嘅一啲加許係，加許先啦，係啦，咁啊呢個場合其實就係重新去確立過呢一個咁嘅合約嘅，即係大家點樣去睇，咁所以呢個過程其實係好長好漫長嘅，你唔係話我今朝早瞓醒，跟住我諗好啲台詞走去同個老闆傾，就一定傾得掂嘅，因為你本身有好多固有嘅一啲。概念啊，一啲嘅印象啊，都會影響大家。喂，如果你本身你老闆同你根本上冇即係冇兩句，或者真係大家傾唔到偈嘅，你其實你都可以foresee得到你點樣入去傾嘅，你傾唔到，係咪先？ 所以真係個 emotion 同埋 rational 兩個 side 都有。其實頭先係啊，特別係 Kiel 話，即係個老細自己加人工都會驚咧，因為我哋心理學都有話就係、是。其實人咧係驚 loss 就多過驚驚噶嘛，即係佢老細最驚嘅唔係你撇噶嘛，佢最驚係加唔到，跟住你走啊咁。咁所以點樣 去？你再影響埋其他同事 嘅工作。係啊，你走去過咁啊大鑊啦。 係啊，不過好難個位就係咧，即係有一個技巧都係話分享翻，就係千祈就唔好喺加人工嗰陣咧，即係加人工就話。透露自己、啊、如果加不到、我就走，因為咁樣咧，老細就會即係即刻壓起我講。 其實好 negative， 好 negative 噶。 係啊。 我覺得你個角度係可以去話俾佢聽，其實你有其他 offer，你係有 alternative， 你有比較過，但係唔係一個 negative， 即係唔係 threatening 嘅角度，咁就好差啦。但係即件事第二個角度去講，就係你係有 bargaining power。你係有人想挖角嘅，但係我都唔聽，我都唔係好稀罕個 offer 噶啦。即係你老細又咁好，呢得咁好，間公司又做得咁好。不過咧，如果咧可以接近翻嗰個人工少少， 就咁就最好啦。所以其實係講到係講到好，即係等佢內心潛藏知道有呢個危機， 係啦係啦 係啦，跟表面上就好 emotion 係做好咗樣咧。 呢招咪叫以退為進咯，即係好善意咁樣同你講，老闆嗱就咁嘅，是咁的，係啦，總之就咁啦，咁所以咧你就識做啦，係咪先？ 同埋都係要well prepared 嘅，即係你入去任何一個 negotiation 嘅場合，最 worst scenario 就係你唔俾對方唔足夠嘅 information， 即係對方知道得你比你多好多 information。例如係講緊咩咧？例如就係公司今年嘅業績啦，今年嘅業績啦，或者係公司嘅一啲即係salary 上面嘅 policy 啦，或者係行內嘅人工個市場係點樣嘅？即係呢一啲嘢你起碼要做足功夫係要知道先咯。因為如果你入到去 unprepared， 然後你老闆你去講話，我想加到35,000咁樣啦，咁你老闆話：，我哋同類公司，你呢一個 role 其實係30,000嘅啫喎，咁樣你會唔會嗌得過分咗啊？你有冇做功課啊？咁就好衰啦。即係所以呢啲嘢一定要 well prepared 咯。 係啦，所以同捉棋冇乜分別嘅，你即係本身你棋底唔好嘅，其實走入去同佢捉棋，你都係輸咯。 冇錯。 不過我哋講下講下，其實都開始講到去公司嘅層面，或者係老闆嘅層面啦，即係點樣睇加人工呢件事啊？即係頭先我哋都提到，成日都有一隻字啦，叫做。performance review 啊，或者performance appraisal 啊，即係一啲績效上面嘅管理嘅東西，其實即係如果大家可能打工嘅一定經歷過，亦都會覺得哇呢一個 term 我唔想聽啊！即係入去， 好似好多人都好驚， 好驚啊！即係又覺得好似好無聊嘅喺度廢啦，會講埋啲。總之就啊，大家你今年做成點？我出年我想你做到點？仲做到啊？做到得簽咗紙搞掂，跟住就我對翻計你加幾多人工啦。咁呢個係好傳統嘅觀念嚟嘅，即係一路都大家都會有經歷過。即係我諗在座都有經歷過啦，但係而家其實都開始啲新嘅趨勢喎，即係唔係話一年一次咁樣玩嘅咯，即係 ongoing review 咧，有個 concept 就即係都可能牽涉到關於嗰個叫做透明性啦，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即係年輕或者考嗰啲公開試咁樣一次定生死喎，總之入咗一次唔得就唔得啦。咁而家都開始有啲咁嘅新興嘅趨勢，有冇人經歷過，或者有冇人都試過同啲客户傾過呢樣嘢？ 我哋啲客都有半年咯，即係 instead of 一年，但係又未去到話而家講嗰啲真係 ongoing review， 或者可能係 informal 嘅 verbal 嘅 feedback 有嘅，就唔會話好密嗰種 review 咯。我哋自己公司其實 formal 都一年嘅，但係 feedback 就 informal 嘅 verbal feedback 就成有嘅。 OK， 咁咯。我 自己這個反而都真的少，即是我們都是一年，不過都是那一隻呢，就是因為我們跟客去說呢，反而說多一點，就是他真的 on performance on development 那一隻，他就 development 就多的， 這些就會 很密地去做咯， 是 的，跟著然後他，但反而他就是將加人工這一樣呢和 development 完全拆開， 是這樣來做的，這 個好事 啊， 是這個好事。那我想即是很多不同公司做法不同啦，即是我自己經歷過無論我去跟客户談過也好，我自己以前做的公司都好，我們都試過推過這些東西，就當然未去到那麼誇張，你每一句 即是 quarter 這樣，是 quarterly 啊，或者可能 on project 這樣去看的，就根據可能本身你的公司，我哋有啲能力模型啦，即係佢睇你本身啊，你呢個崗位你需要啲咩嘅工作嘅能力上面嘅要求，咁就根據嗰個 project 去評分啦。 好似都有多 project 多，尤其是 consultant 公司係多嘅。 開始都推行呢啲嘢，咁個好處係啲乜嘢咧？就係、是。即大家會多啲即係 reference point， 啊唔使口紅鼻拗你嗰啲哇虛無縹緲嗰啲，我跑幾多數，我見過幾多個客，咁其實講真呢啲嘢你 convert 翻落去，我哋成日講 KPI， 但係即其實你唔係好到位嘅，即真真正正我做每一次做完一個功課，即我哋叫功課啦 project， 咁你有一個叫做評分喺背後裏面你睇翻，咁無論喺個你自己去拗嘅時間，喂我真係做到嘢嘅。我不是吹水，我真的有實證，我背後的一些評分真的證明到我是真的堅過做的事，那你老闆都會容易一去，即真的可能要去再拿budget去批的時候都容易一點，那作為個老闆也都會可以知道，喂這個真的 fit 貌，我真的可能要留住它，這樣去做咯，即現在開始的趨勢我見到是這樣咯。 有呢啲咁樣嘅咁 frequent 嘅 performance review 係好好嘅，但就即係可能係唔係咁多間公司做到咧，因為都幾多人力物力嘅，係即係幾新，所以就唔係話好多公司有做呢樣。但係我覺得帶出一個好嘅 point 就係、是、其實你去嗌加人工嘅時候，其實真係有 justification 嘅。個 justification 係你可以提老細，有時老細真係唔記得嘅，即係佢係唔記得，同埋佢管咁多人咁。咁你一定要自己去提翻點解你值，即係你 deserve 呢一個 price 啦，呢個 salary 啦，你做過啲咩啦，做得好啲咩啦，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係going forward 你點樣可以帶到 value 俾間公司咯？即係你講你自己做得幾好係 in the past， 但係。點解你公司要加你人工呢？因為我會再 bring more value to the company， 咁你先至可以有一個有一個點講？一個 有 因係啦，去令個老細加你人工加得爽噶啦，係。 呢個準備定都真係好嘅，因為我自己見到個 pattern 都係咧，即係加人工嘅時候咧，通常老細兩個反應，第一個反應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話你未做啲咩，未做啲咩。第二個反應咧，就係話繼續留喺度啦，係嘛？將來咧就公司點樣發展啊，成啊，即 係預埋你㗎啦。 係啊，即係預埋你，即係一定係講咗一個預埋你 先。俾 share 先啦， 佢唔會同你講加幾多。總之咧，遲啲就預埋你。將啲公司咧，而家咧就諗住點樣，即係係會講將來方向。咁其實 Kyo 講嗰個都係，即係預備定。 就是自己啊，其實之前一路儲了啲咩，咁基本上將來我自己又可以繼續 take up 啲咩幫到公司喎。咁樣佢又即係睇佢用可以點樣兜咁。 一嚟係說服佢，二嚟係幫佢揾 justification 咯。咁佢又唔使自己再嘥時間諗。咁譬如如果有一啲老手，先我哋講開，佢要同 HR 交代嘅，咁其實你幫佢做埋佢份，佢要做嗰個工作，咁佢咪順攤啲咯。 係。 同埋係啊，即係我覺得頭先其實諗到一樣嘢，我 miss 咗，係講緊。value 我唔記得你講開咩㗎，我覺得咧呢、這個又係好好捉嘅一個位嚟嘅，即係喺你老細 value 啲乜嘢。譬如如果佢係好重視 fairness 咧，其實無意中你可以去tackle 嗰個位嘅，即係譬如你可以話哦我哋即係喺市場上面咧，我呢個 role 咧咁咁多年經驗咧，就大約係呢個價錢嘅。咁我就好似差咗都4000蚊喎。咁你覺得如果譬如我想加翻3000-4000，咁你覺得係唔係 fair 咧？咁樣即係我覺得，譬如佢係好重視呢樣嘢嘅，其實你提一提佢，哦，做咗呢一個行為係可以 fit 到佢嘅 value 嘅。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negotiation 嘅 tactic。 呢個一定啱嘅，呢個 point 即係你。去拗嘅時間，你都要知道對方其實佢重視啲乜嘢， 知道佢重視啲咩， 即係知己知己，百事百勝啊嘛，成日都講噶啦。即係你唔知道對方其實重視啲乜嘢，其實你慢慢衝入去，你根本上冇得玩嘅，冇得捉嘅呢盤棋。同埋個老闆當然佢一定會，你同佢共事咗咁耐，你點都會知道少少，其實佢嘅底線係啲乜嘢。或者佢本身個 pattern 係啲乜嘢？咁呢啲其實即係你唔使讀心理學，其實都可能會知道。只不過係你點樣去包裝嗰件事，令到啊佢會容易啲入口啊，容易接受啊，或者好似頭先 Cleo 所講，哇！你幫佢做埋某一啲嘢，佢覺得 appreciate， 咁佢都受寵啲啦，係咪先？ 係啊，呢、這個就係、是、其實頭先話 project 個 contribution 咧，呢、這個我自己覺得有啲老細好睇 deliver 部，即係佢 係啊，就係話係 啊，你個 project 你 deliver 咗啲咩？其中一個發現的方法咧，即係你個 project 入面，你 deliver， 即係你將個 breakdown 做唔同 items。其實做 consulting 有好多，即係你報價都係要將個 breakdown 唔同 items。跟住你又講翻，即係我呢個做咩咩 items， 呢個咩咩 items， 我幫邊個手，又係我幫咗佢邊啲 items， 邊啲 items。咁樣佢就好似數銀仔咁樣咧，即係嗰個 project 如果唔係 contribution， 大概我做咗67% 嘅佢。佢就唔知道你係邊一啲咁樣咧，係呢個都係一個我自己會用嘅方法。 呢個又 remind 咗一樣嘢喎，即係其實呢個時候都好需要你懂得去講故仔喎，即 係 storytelling 一定係啦， 識得去講故仔，即係當然你要懂得講得到位啦，你無啦啦即係講個九唔搭八嘅故仔咁啊，當然幫你唔到啦。咁但係即係你懂得去組織，你點樣將呢件事串連到 bring out 翻？其實最後尾個睇乜嘢啫，個打工嘅就係睇。你幫唔幫到我手嘅啫，你幫唔幫輕我啫。如果你直接可能同一間公司嘅老闆deal，或者可能佢係白手興家嘅，你點樣 show 到俾佢睇？喂，我做嘅嘢真係有 business outcome 喎。咁其實佢相對嚟講，佢會覺得，喂，你真係明白我諗乜喎？你知道我想要咩喎、 老細，其實我有時覺得。我覺得有一個 point 咧係好得意嘅，我諗冇乜人會諗噶。就頭先其實我哋三個都帶出咗一樣嘢，就係喺傾 salary 嘅時候，或者去 prepare 嘅時候啦。有一樣嘢好緊要咧，係 listening 同埋 empathy， 即係 empathetic 呢樣嘢。我諗呢兩樣嘢，我諗係平時我哋唔會將佢擸落去傾人加人工。即係我哋可能 coaching 啊或者 therapy 嘅時候會講好多要 listen 啊，會要 be empathetic to your counterpart。但係其實negotiation 都係非常重要。 啊、 因為尤其是老細啦。空虛寂寞的老闆其實成日都覺得我明白他當你在一個即是 negotiation 的情況你可以 show 到你是 listen to 他的 concern、你雖然你有你的 interest 就是你想加人工但其實你都是會 take care of 他的 needs 的、他會覺得很哇這個員工實在太明白我了我不加他人工簡直就是 我很想要你做我下屬是真的很需要即你想想一個老闆其實可能你要 manage 多少人、你要他講多少個這些 conversation 裡面當中其實他裡面當中喂他會 fed up 的他會有 fatigue 他會累的即你如果這個時間 show 到給他看即 俾你睇，喂，我其實我明白你嘅老闆，我真係知嘅。咁其實同你建功一樣嘅，講得衰啲，你點樣 stand out 到你自己出到嚟？咁你個 advantage 咪大啲咯？即係佢對你深刻啲。喂，阿 Cleo 真係掂喎 ，Edward 真係掂，佢真係明我點喎。喂，得我甜兜啲先。係 啊。 啊，呢啲就係嗰啲可能一啲秘訣仔啦，係咪啊？係咯，喂，今日我哋嘅即係都講咗好多好多唔同嘅， 都好多喎，講 好多 tips 啊，即係講到自己都。真係想翻去試一試先啫，唔好講咁多，真係翻去試一試過。 試下80% 先，係 啊，過直接睇就 OK 啊。 係啊，過翻個肥年啦，希望一日翻得 out 到啊。 係啊，可唔可以集即刻播咗佢先？講喺 review 之前。 OK。咁我哋今日咁豐富嘅內容，當然唔係淨係我哋三個嘅即係背後嘅貢獻啦，仲有我哋一啲嘅年輕嘅一啲 心 理學家嘅一啲research 啊、準備啊，我不如等下 Edward 幕後，當時我哋幕後嘅人啊。 係啊，咁啊，首先 thank you 啊 Kelvin 啦，揾咗好多關於就係、是、啊到底有啲咩 factors 可以令到我哋加多人工啦，跟住啊 Gloria 啦，咁佢其實頭先我哋講嘅當咗一啲 skills 咧，都係 Gloria 揾到翻嚟嘅。咁最尾就係 Leo 咧，可能頭先中間大家聽過一分鐘心理學咧，有段歌咧，佢本身直情諗住自己唱，但係最尾即係驚嚇親大家。 我好想聽喎、 啊！佢都係決定剪翻多段落嚟啦。 下次拉佢坐過嚟唱。 我都諗住咁做，係啊。 好啦，好啦，我哋今日差唔多啦，時間。咁我哋下次老細揾食姐再同大家探討唔同喺職場上面嘅東西啦。 多謝曬， 拜拜。